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石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好啦我哋第二节 好 第二 节咁啊第二节我继续讲下点样系闹国民党点为之一个零成本咧咩都闹得嘅其中咧有啲就我睇嗰个讲诶韩国瑜去澳门睇个马场咁啊跟住就。呢樣嘢都可以講啊！哦，點解中意睇下呢個沙圈？ 係， 就暗示， 好正常啊！ 暗示就睇女 嚇， 係嘛？好啦，跟住 咧，有女嘅咩？ 即係沙圈，即係澳門嘅沙圈有女睇噶嘛？即係我哋好多人都稱澳門豪 嗰個沙圈同嗰個沙圈差好遠啊！ 即係攞去暗示呢啲嘢， 呢啲比較常見。 咁跟住然後就攞嚟做笑，嗱攞嚟做笑柄啦。呢個其中 有佢咯， 呢個其中一個啦。即係呢啲咪叫做鬧國民黨係唔需要成本，你鬧得出得噶啦。好，第二樣嘢， 佢做喎真係 係啦，見到韓國瑜擔遮係啦，無法無天。哇！我真系，我真系，真系想同你业界讲下 你要睇睇，其实佢哋当佢进入呢个时代，呢个方向咧，你就同大公嗰啲 fans、大公报啊、文汇报嗰啲 fans 系一样噶啦，系冇理性嘅。哎呀，啲六四系美国佬派钱嘅，哎，韩国瑜投共啊，即系上咗身嘅嗰一刻系。其实你同佢讲咁多呢啲嘢都冇用，冇意义。 我就系讲一样嘢，就系话以而家你好多香港人就话。甚至移民咗過去嘅都話啊，台灣嘅人好反感啊，韓國瑜去中聯辦。首先，韓國瑜台灣人， 其實台灣人知咩叫中聯辦？ 知乜春叫中聯辦？ 唔係喎，其實嗱，你今就今次可能佢哋知喎，但係問 你而家先知咯， 唔係而家知，但係問題係其實係冇乜反感嘅，大家係冇反應嘅。 我都唔知 第二樣嘢，你可以睇好多嘅有啲專業啊評論啊，其實。我不敢说一面倒是全部觉得韩国瑜做得好但是呢就很多人比较支持的其实我觉得就韩国我之前我在第二个节目里面都讲过韩国瑜的形成韩国瑜这个人是怎样来是因为本来好地地在台北农业北农做这个 总经理 好地地打份工的是是是你不高兴将他抽出来给了吴欣明做換了他得閒沒事做選國民黨主席選不上吳敦義就派他下去高雄他又抵得諗在沒有錢的情況 是不是跟他磋商了你願不願意下去高雄、啊、 他 一口就答應 了一口答應還有一個沒有錢的沒有薪水的高雄市的黨部的主委 阿文龍啊我添加一些資料當其時所謂的國家轉型正義由陸政府的委員會批鬥剩下高雄市的黨部中國國民黨的高雄市黨部剩下44万台幣的儲蓄他下去那一刻、啊、真是一枝水一碗老肉飯、啊、是由那時候家大業大喂誰去養養、啊、誰去籌錢、啊、 好這個是你我即是國民黨的事 的 好了然後大家在一個不看好的情況裡面他一路一步一腳印去做到選贏了選到有聲勢好了一聲勢一來民進黨就來了好了說他收那陣時已經說他收共產黨錢了由那陣時開始都沒有證據到現在我甚至掉過很多次出來我掉過很多次出來 有大陸的網軍、啊、 高雄的地檢署是查過他沒有這個這樣的情資好了一路到現在你鬧到今時今日其實說這樣是不是想逼到這個韓國瑜出來選總統呢如果韓國瑜選總統我可以這樣說你給什麼柯文哲賴清德 你這班柯仔才是豬隊友 全部都可以 KO 曬你。 同埋其實嗱，即係再講翻台灣嗰個民情啊，咁佢當呢件事曝光啦之後又翻咗去，其實咧負面評論，你睇翻可以睇翻網絡啊，我唔係就咁用口講嘅，用睇翻網絡温動界嘅，又講翻嗰啲選舉就，即係啱啱佢冇，即係有個即係補翻個資料就係講呢個網絡温動計咧係評估所有台灣八大政治人物佢喺個網絡上嘅温度，其實嗱。昨日之後咧，好多人去搜尋呢個韓國瑜嘅，但係負評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啫。你睇翻佢嗰個，你睇翻嗰個叫做正面評論咧，其實都係仲係維持翻喺本身佢當選嘅時候。 因為其實台灣人嘅思路同大陸人嘅思路咧，因為大家都係講國語嘅關係啦，其實就差唔多嘅。即係其實大家都明個遊戲點樣玩，咁你正經正經，其實就分唔開政治經濟。但係人哋即係放得。即叫我買咁，你咁嘅後邊梗係同你梗係搭咗條。 唔係同埋講句，佢講到明，講到明，所有嘢都係經濟、經濟、經濟嘅時候，咁人哋就覺得你政治，就算你應承咗，都不能作準噶嘛。你唔係同佢講，我今日咧係嚟傾投降嘅，我想一國兩制，咁啊唔同啦，唔係啊嘛。 我想講，西貢區議會係有冇能力去同大陸講西貢獨立咧？ 哇，係啊，好啊。 你明白其實 係啊，好 連大仙都可以獨立喎。 高雄係一個旗幟鮮明嘅 高雄 子共和國。 高雄市高雄市市長真係一個高雄市市長嚟嘅咋？而家係邊個將佢睇成一個總統級數呢？係你就柯仔煎啊！ 賴清德 同埋其實佢喂講真，一個地方嘅首長為咗經濟嘅原因去訪問大陸嘅城市，喂係成日都有噶啦。其實點解唔係 嗱？你呢個説話就可以講到韓國瑜淨係訪問大陸，佢有去馬來西亞，有去其他國家，東南亞國家， 美國都 其實係好符合咧國民黨一直以嚟嗰個戰略構想嘅，就係其實係和中就拉美。就東南亞嗰度咧，就叫和平發展。其實一直以來都係依個方向，由馬英九年代嗰個執政思維啦，到今日韓國瑜佢都係做緊依樣嘢。 韓國瑜都精，首先去咗東南亞先。如果一去大陸， 同埋其實如果你淨係去大陸係唔得嘅，我都覺得冇理由。咁你其實應該要拉住啊，咁大陸啊，嗰啲經濟要即係有訂單翻嚟，去美國又要需要攞訂單翻嚟，係拉平均數噶嘛。 你要知道一樣嘢咧。台灣或者高雄同香港的分別在哪裡？我是不怕跟他做生意， 當然真的不怕。 你甚至大陸人買樓我都不怕你，怕什麼？因為隨時我就cut你， 隨時的。 他有主動權， 我主動權在我那裡，我當然多歡迎你來嘛。當我發覺個情況有問題的時候，我咪 cut 咯。但係香港唔 cut 得啊嘛， 定係單程證都冇得 cut 啊？ 同埋，淨係嗰百五個，你泛民主派做到啲乜嘢啊？ 唔係咯，所有審批權喺大陸度，咁你唔可以用香港情況。同埋講得難聽啲，喂，都係你哋國民黨搞到我哋搞到台灣咁依賴。 錯， 關事咩？ 絕對唔係，大家都諗清楚，呢個經貿關係係叫咩？ 全世界都 係。唔係嗱，你聽我講埋先。最重要就係咧，最重要係嗰個經貿關係，你同大陸的經貿關係在陳水扁年代已經是不斷上升的，已經在陳水扁中期已經是佔了整個台灣的對外經濟， 那時候一個行政院院長叫游錫坤， 不是應該拉大一點的格局。你看看香港是不是都是依賴大陸？是 吳三桂。 那你其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開放 都是開放 你馬來西亞就算這間馬哈迪都不多老禮中國，但都會承認那我們做生意當然要 welcome 大陸佬來啦，給錢我就 OK 咯。 其實說真的，你做的那個 開放大陸紅色資金來自由地區台澎金馬買樓，是你陳水扁總統啊、民進黨執政啊、游錫坤院長審批決定的。 那時候馬英九反而將那個 quota 收回去， 你看到其實是整件事，喂，你是不可能 整件事。我們不要說誰，我們不要說誰批誰收這件事，是告訴你知中華民國在這個政策上面，即對於大陸 的 投資者他是有主導權，他可放可收， 主導權是很大的。 既然有這件事裡面來說，我怕什麼你呢？ 是啊，你真的 沒問題。你是直情好像用英國佬跟大陸做生意的關係，我你們就買咯，到時候我將你趕走曬，那些東西我自己的。其實是全部都是這個思維，所以你看到為什麼他們這麼樂於跟大陸做生意，歐洲國家為什麼完全不理你，覺得那個極權國家為什麼你跟他做生意，我都要做，因為說真的，我做完之後 有咩事我都趕你走噶嘛，我可以直接刪咗個關卡噶嘛，但香港係做唔到一樣嘢嘛，我梗係反對啦，係咪先？如果香港我可以完全可以派軍隊，哦，封咗邊境，我唔要你啲嘢，咩你趕走曬啲人咁，喂咁。我都唔會出聲噶，因為你有嗰個能力去決定自己嘅命運嘛。咁而家反對，點解香港咁多人反對？因為我決定唔到嘛，我梗係反對啦，反對先啦， 同埋香港人有一個比較負面嘅情緒對中聯辦嚟噶，即係咪都唔好噶啦？入親中聯辦咧都 其實真係唔好嘅， 咁真係唔好嘛。 咁你又唔好咁樣幫人哋講説話， 係啊？你咁講，如果入中聯辦係唔好咧，我話可以同你講一樣嘢，台灣藍綠兩黨。都是每年都會有一些年輕的人去來香港做交流， 反而我是反 對這個交流裡面呢，很多時候會接觸建制派的政黨，民建聯或者中聯辦是一定會有，這些是拜訪團體， 拜訪嘛， 就正如香港的一些青年去台灣拜訪的時候，他會亦都會拜訪 特委會啦， 陸委會亦都拜訪民進黨，亦都拜訪國民黨咁樣， 其實 真係有交流嘅時候嘅。咁借問聲，你民進黨嘅青年如果參加呢啲團嘅時候，係咪唔入去中聯辦呢？ 想當年工聯會陳婉嫻、簡明東，仲有好多人，郭兆元。都率團去到咩啦？咁係咪投奔自由呢？都去到即係拜訪阿蔡英文。 所以你當你嗰件事咧上升到兩岸框架嘅時候咧，你 總統大選嗰陣時 話：，哎，我入中聯頭啊！我覺得香港政黨你走入去咧係真係唔啱嘅，因為其實你做乜？ 唔係喎，而家香港政黨走入去啱喎。 點解啊？ 嚇？點解唔啱啊？你民主黨入去嘅時候講個政改嘅時候，佢而家有人出聲咩？佢連呢個比較喺呢個時刻裏面， 毛依依話呢家又修正咗話唔好喎。 喺呢個時刻裏面都唔能夠攞出嚟比較， 佢唔夠膽，因為民主黨喺香港個實力大啊嘛，咁嗰班人咪收聲咯。咁你喺香港冇實力啊嘛，剩翻我哋啲嘴炮，咁梗係鬧你啦，係咪先？如果你試下香港而家以前好似仲有個總之無惡嘅，仲要派錢定期嘅，咁我梗係唔出聲添啦。 你講咗啲咩歷史啊？你 唔係嗰啲歷史，大家都知啦，佢哋泛民主派自己都知道㗎，係咪先？咁而家佢就根本恰你。佢其實唔係講民主自由，亦都唔係講緊理念嘅，佢係純粹恰你，因為你唔敢出聲，因為你冇任何嘅資源俾到佢，咁咪鬧你咯。好簡單啫嘛。民進黨而家喂，民進黨而家係 有明白啦，錢作怪， 即係咁你透露多啲嘢，通翻賣國喎又。 咁正常啊，係我成日都話係國民黨自己傻啫嘛。你根本由頭到尾，你應該發展嗰個海外勢力㗎啦，海外華人係對你好重要㗎。你真係唔好以為而家咁樣你啊、哦，我淨係顧住咁多就得啦。其實你根本就漠視了其他嗰啲反響啊，翻嚟 其實咧 回向噶嘛呢啲嘢。 其實咁講，民進黨係冇一個方針與政策咧，去發展海外嘅香港嘅。 佢冇啊，佢就係冇，但係佢係有。 但民説我哋呢度有人想同民進黨係拉攏啊。 但係嗰個啲好太遠啦。 係有人自己咧去投懷送抱過去，咁佢互相取暖啫。呢樣嘢就大把嘅。但是是不是民進黨的策略是要去做海外工作？民進黨很清楚，他們都同，雖然我覺得他是搞緊革命，因為他們是一個想搞獨立 的政黨，咁同樣地他們是一個選舉的政黨，選舉政黨是看選票，你香港人有什麼票？正所謂 佢講嗰個， 正所謂你冇選票嘅話，其實香港人你費咩心呢？ 唔係嗱，點解我話佢會同香港人費心？因為而家港台關係密切啊嘛。佢其實如果你一旦咧，佢嚟控制咗香港嗰扎傻嘅嗰扎香港人嘅嗰個傻人咧，咁佢係有辦法去令到助長佢網絡聲勢。所以其實佢係有發展，我覺得佢係最少佢會戰略係會發展香港呢個位置。咁所以變咗你咪即刻你見到而家所有人都連曬線噶，你係唔知點解突然間佢哋會撳，好似有人撳咗個掣跳出嚟，哦咁樣，哇係喎，原來係咁啊投共啊，咁其實係其實你 feel 到 嘅， 有個組織性喺度嚟。 佢由九合一咧，11月24日，九合即係2018年9月11日24日咧，九合一大選輸到阿媽唔認得之後咧，其實呢一扎人咧。是歸宿了的， 靜了很久 了，1月25日又輸了又大鑊更慘， 跳樓什麼我不信啊。 其實就現在就已經現在就終於給他有機會跳出 來， 他想有個發誓，還有想彈出來其實怎樣怎樣 好啊，好啊，不好聽，11 月二十四号九合一大选，佢归宿唔出声，呢扎人唔出声。但系真真正正系台湾民意用选票话俾你知，你哋收声啦。而家系真系唔中意，唔好话中唔中意国民党，系讨厌民进党已经出咗嚟啦。讨厌民进党， 讨厌民进党。 而家跟住到嚟紧二嘅二零二零大选，你而家可以继续可以闹下出下声，因为到嗰个时候，台湾嘅人民系真系费事同你喺网上面嘈交，打呢啲咁口水战。佢哋用选票话俾你知， 键盘战士， 佢会有几唔中意民进党。 网络同埋个现实社会咧，系真有啲距离 嘅。 嗰阵时佢讲得难听啲，我哋洪秀柱当年嗰个网络都空含含啦，落到区，跟住啲人话佢输紧嘅，咁搞到真系要真系要换柱啦。咁喂，其实你睇一出网络世界 系 好虚。 真系呢三日嚟真系好犀利，即系香港嘅网，即系嗰啲泛民主派啊，主流嘅网军啊，竟然即系已经系即系变咗系。敵我的關係跟台灣主流的民意就是 不 是 你主流 嗱，我不敢講主流民意， 唔好主流民意。 其實都是一半一半嘅啫，有人不喜歡，有人喜歡，其實一半一半嘅。其實我不敢講中意韓國瑜是主流民意，亦都不敢講不中意韓國瑜是主流民意，我都代表不到呢樣嘢。 嗱， 我只是講個公道去客觀去分析。你民進黨有去，我哋有去， 咁點解你話我咧？ 咁點解你話人呢咁點解唔話自己 咧？其實你見到咧，其實台灣人咧係對呢啲訪問咧係冇感覺嘅。 係啊， 其實真係冇咗感覺。 台灣人對呢樣訪問非常之有感覺，對韓國瑜嘅訪問非常之有感覺。點解？因為從來以嚟，以前陳菊佢哋上去唔知拗啲乜嘢嘅，你係唔知佢上去大陸做乜嘢。 其實真係 佢真係唔知道，你真係唔知佢做乜嘢。 佢講， 但係今次韓國瑜係開宗明義，我係去大陸，我去香港，我係攞訂單。 唔係依樣嘢，依樣嘢咧，佢哋解釋啊，韓國瑜解釋得好啱，簡單明快，我就係去拼經濟啫嘛。我咁我講得啱喎，陳菊佢哋嗰陣時其實冇講誒兩岸交流咯，我哋城市交流咯，咁誒我哋應該喂咁你個話題都幾空泛。 其實咧一 個內容啊， 高質素嘅民主嘅素養咧，其實今次其實真係即係你問我心嗰句，我真係要讚一讚阿陳其邁，佢話即係樂見其成，即係而家佢係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以前雖然在選舉上面即係輸了十幾萬票俾阿韓國瑜市長咁樣，即係大家競選高雄嗰時候，佢係識英雄重英雄。係啊，但係大家要看看呢樣嘢。喂，佢話即係樂見其成，見到啊，即係簽訂更加多嘅訂單。陳其邁係話樂觀其成，同埋真係都有話感恩感謝祝福，講咗兩次祝福。 陳其邁本身同韓國瑜喺私交上咧，大家 friend 底嘅。咁但係咧， 學下嘢啦。 但係你哋問題係你蔡英文嗰啲或者其他嘅台灣嘅一啲綠營嘅大佬，你就喺度抽後腳。今日韓國瑜有一段嘅演講係咁講，佢話：我孫悟空出去買人心果，你豬八戒都抽後腳。咁點解要咁做呢？都係要為咗將啲產品推出去，令到高雄嗱，佢講嚟講去都高雄嘅啫，成個台灣啊，佢唔係，因為佢不能代表成個台灣，因為佢唔係總統嘛。佢話：我都想高雄嘅農民、漁民能夠有好嘅生活。賺到錢， 同埋我覺得陳其邁講嘅嘢咧，佢有少少嗰啲都，佢都係有政治考量嘅。咁喂，大佬佢選過，佢係根本係完全好清楚，嗰度嘅訂單、 高雄人 訂單、餘獲，仲有嗰啲所有嘢，係對高雄人嚟講咧，係一個叫做身家性命嚟嘅，佢自己都知道。 仲有啊， 佢點解選舉論壇嘅時候，佢一路強調我自己都買咗好多水果。 喺高雄縣同埋高雄市未合併之前啊，民進黨執政咗三十幾年啊，仲有啊。佢呢個高雄縣外面啊，嗰個基建啊，係負債累累啊！而家係揾錢翻嚟填氹填債啊！你班人仲嘈啲乜嘢啊？ 嗱，子仲直接啲咁講，聽嘅人唔係好明白。直接咁講就係韓國瑜係出去揾錢，陳菊嘅咁多年係使錢。 跟住仲有，喂，上任之後啊，12月25日啊，行憲紀念日，即是話香港嘅聖誕節啊，由韓市長上任之後啊。即刻启动啊！83日嘅路面修复程序啊！你32年做咗啲乜嘢啊？香港民主派，唔该你留意一下你哋民进党啦。 嗱，阿子仲，我有补充俾你听，因为好多人未听明，因为一啲 一啲鬧國民黨嘅人咧，其實係唔睇報紙嘅，佢睇《自由時報》嘅啫。嗱，高雄喺上一次嘅水災嘅時候咧，係發現咗有5000個坑洞，喺馬路裏面一個大窿，係啦。咁頭先你所講嗰個道路修復工程咧，就係、是、唐國瑜派李四川去將所有嘅窿補翻曬。 系啊，田氹 啊，田氹啊，真系田氹啊！ 呢个仲有啊，田氹呢个啊，仲有呢个铺平道路呢个科技，唔系嗱咁中意话投共啊嘛？喂，系咪投德国啊？佢系同德国啲工程公司去到合作噶。 咁啊系啊，因为你喂大佬，你做市长你系 做乜都唔啱噶啦。 做嗰个市，你做市长你系应该喂有责任带所有嗰啲高科技啊，所有嘢翻嚟 引进翻嚟， 引进翻嚟噶嘛。 我上一集都好似有讲过，就系话咧。一個有民主素養的國家呢，其實政黨與政黨之間去互相攻擊是很必然的事，但是有時候很多事都要為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去做出發點， 是、啊、 如果你只是一些政治的操作或者一些、抹黑扣帽子斷章取義這些呢，其實我覺得是怎樣都是， 如果你是用個幻術， 如果很簡單一件事，如果高雄市的人咁多年以嚟非常滿意民進黨嘅喺裏面嘅管治，韓國瑜根本冇可能選得到啦。 今次佢輸20萬票啫，唔好管得好。 而且係輸得係好徹底，20萬票。 係啊，咁你見到高雄成個建設係完全玩完咗啦，地方負債。所有市中心的嗰啲值錢地皮俾佢哋炒走曬， 有起步但係唔實際， 一啲嘢又唔實際。 我甚至覺得韓國瑜如果做一個普通嘅市長，好似侯友宜或者好似盧秀燕喺管台中咁樣，做一個普普通通嘅市長咧，佢四年唔會做出啲咩好成績， 亦都做唔到， 亦都做唔到。因為點解？因為而家成個中央實權其實喺民進黨手上，所有國民黨嘅院士，其實中央係好多時候唔幫手撥款，唔幫手做事， 勒住咗， 佢係叫 勒 住咗，眼卡咗啊，即係眼抽脂添。 所以國民黨如果唔能夠重返執政咧，其實佢就算攞到咁多個院士嘅 贏咗 咩事，其實都係冇用。但係韓國瑜係一個奇怪嘅人，佢呢一樣嘢佢唔會去坐以待斃，等待2020你重返執政之後，佢就去用個進取嘅方法。加上同埋以高雄嗰個腐爛程度咧，唔用到韓國瑜呢咁進取嘅方法咧，跑出去不斷去跑經濟咧， 要跑單， 其實要跑單跑翻嚟咧，其實係就算有一個做一個平庸嘅市長咧，係冇可能收復到。 我用另外一種旅遊業呢、這個航空業啦，因為我做航空業界咁樣，咁咧就。嗱，謝長廷在任市長期間，話要同瑞士航空簽合約，瑞士蘇黎世直飛高雄。而家去邊啊？陳菊話要同漢莎航空、喂慕尼克同埋法蘭克福直飛高雄嘅 客機。 喂去咗邊啊？呢啲空頭支票去咗邊啊？ 我要將高雄裝引擎升上火星。 呢一個 咪好似出三 呢一個喂呢一個韓市長一上任，而家俄羅斯航空莫斯科準備啊，好似嚟緊五月定六月啦，已經有直航客機由呢個西伯利亞飛細機，同埋呢個莫斯科飛大機嚟廣體機嚟高雄啦，做乜嘢啊？ 高雄可以有廣體機咩？咁鬼窄嘅跑道， 你見到其實咧， 唔係，佢飛港龍客機係廣體機嘅，港龍 叫做咩啊？佢跑單能都相當高嘅，同埋其實係我覺得你喂作為一個市長， 同埋佢有引進新嘅財，即係可以賺錢嘅工具。佢起碼第一個有喂，點解唔可以跑馬咩高雄？ 係啊， 賽車啊，係咪啊？佢又講啊， 咪市內公投咯。 我聽佢睇翻佢十幾年都係話，喂，搞下呢樣咩海洋中心，搞靚個建設啫。就 民進黨嘅陳光福院長喺澎湖想搞開賭場啊，都公投失敗啦，咪搞公投咯。 唔係，其實我覺得 OK 噶， 搞 你任何嘅意見都可以做。 不能， 我唔覺得一定要。 有樣就好好笑嘅。 仲有個資本主義市場咧，係即係經濟自由流通噶。是不可以阻止人哋去到你某部分的香港主流民主派違反了，喂，你做咩阻止人哋經濟自由流通啫？仲話講咩民主啊？講咩自由啊？ 咁樣可以自然護駕。 咁啊係，都啱嘅。咁其實講真喎， 簽親訂單係通匪。 咁其實真係冇得做落去嘅，講真的，即係你吸啖氣咧，你做乜吸敵人嘅空氣啊？ 頭先子仲都講出一啲嘢嘅，就係話咧嗰個叫做即係話佢好每一個政治人物有陣時都會有啲開咗啲空頭支票出嚟。咁你其實韓國瑜亦都有人去攻擊佢呢一樣嘢，起馬場啦、迪士尼啦之如此類。OK， 但係點解偏偏就係韓國瑜先至會跳票呢？好似。但其實跳票咧係好多基本上每一個政治人物都會 有， 因為實際有陣時候你去選舉講出嚟嘅嘢同你真係做到咧係有 兩回事， 有兩回事。佢唔係唔去做，係有落差嘅。起個馬場，起馬場係可唔可行咧？其實可行，但係裡面嘅困難可能會更加重重。 冇錯。 咁亦都唔係話唔得嘅。咁但係點解會淨係會關心韓國瑜跳票咧？一樣嘢，呢個叫韓流。 系啊，因為而家韓流嘛，我唔講啲嘢出嚟取下暖咁點樣得咧？係咪先？而家都係喂講跳票，個個都有跳過啦，馬英九又跳過，蔡英文又跳過，點解淨係鬧韓國瑜咁得意嘅咧？你哋係咪先？ 咁冇嘅，佢有個 potential candidate 嚟啊嘛呢個。 好，我哋可以不如入一入去我哋個今日第二個嘅主題。 終於入第二個主題。 係啊，就係我哋講緊呢個總統候選人藍綠刀刀見血啦。 啱啊。 咁啊，但其實我係好怕呢啲時候。 点解咧？ 即系我好怕总，即系其实好怕总统选举。 诶， 我好怕总统选举。即系我见到总统选举咧，就系啦，见到党内嘅大佬咧，就刀刀见血嘅。我喺1124开始，我系冇表态过支持任何一个。啊，即系我开心嚟玩嘅时候，梗系支持黄院长啦。黄院长同我一样咁嘅高度，系望佢嘅时候咧，点解就系黄院长就唔会有啲高高在上嘅感觉？系咪即系我讲笑咁讲。但系你對於每，但系邊一個都好，我係完全冇表態過我支持，直至心中到現在嚟講，我係未有一個覺得係好嘅角色去， 咁我 去諗嘅，即系我亦都唔想去批評每一個阿吳敦義如何如何，朱立倫怎樣怎樣，跟住阿黃金平又點點點，即系我唔係今日我哋嘅主題唔係去批評呢樣嘢，我就話。即係覺得總統大選每一個候選人咧，都刀刀見血。以往咧，民進黨非常之犀利嘅一樣嘢，係啦。但係今次亦都可以見得到咧，蔡英文同埋呢個賴清德咧，準備都嚟料啦。咁而國民黨裏面咧，開始我覺得嗰個緊張同埋熱烈咧，之前一路大家喺度講緊初選啦、初選啦、徵召啦、初選啦，唔係啦，説話開始有啲緊張啦。咁嗰把刀咧越磨越利啦，咁我就準備呢個開波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最好就少出聲為妙，係啊，咁我就覺得等佢選定咗落嚟咧，我就全力支持佢。邊一個會最終成為總統候選人？究竟呢個2020呢一個對決咧，究竟到時候係究竟係國民黨嘅邊一位？對民進黨嘅邊一位，甚至柯文哲會唔會出嚟？ 係參一隻 腳。參一隻腳咧，我諗仲有下一節翻嚟咧，我哋慢慢去講好嘛。 係啊，好，飲啖水先啦，下一節再嚟講。